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动魄， 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，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。如果谁打开了这个箱，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，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。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十二回，李安求监制，梁继章编导，倪康原著，伍永编剧，许裕成录音，并且由李学斌、林有荣、莫家驹、谭翠莲、朱万子、曾永强等联合播出，《透明光》第十二回现在开始。 罗蒙洛教授，其实我卫斯理不是想杀你，可惜在这个情形之下没办法不是这样做。 卫斯理，虽然我死了，但是勃拉克他 什么？你以为勃拉克会为你报仇？ 不是，我只是希望如果你有朝一日能够发现透明光的秘密，除了救回你两位朋友王燕和燕芬之外，还可以救回勃拉克。 我当然会这样做。 我死都死得眼闭。 当然了，要政府当局起一间特别的监狱去囚禁一个透明人，有没有这样的价值？我一定会令他变回一个普通人，将他囚禁在一个普通的监狱里的。哼，这就死了。这个人死不足惜的了，不过可怜伊格，他死得真的不值。伊格一定知道透明光的秘密，只不过罗蒙洛教授对待得他不好，所以他死都不肯讲个秘密出来。唉，如果我早罗蒙洛教授一步到，那就好。这么辛苦入到来古庙，难道就这样出去？不得，等我搜下罗教授身上有什么遗物先。有本记事簿，还夹着封信添。除了这两样东西之外，他身上没有其他东西。咦？那些神像的眼？为什么神像的眼会变到又红又绿地闪下闪下？这些这么大粒的钻石集中发出来的光，在电筒照射经过折射之后，竟然会发出又红又绿的光，真是奇。为什么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就看不到？不行，我要走回去看真相。奇怪，这些字这么古怪，又似蛇影， 又似是英文，不过看落呢种字，我以前好似见过咁啊，几时见过呢？等我谂下先。系啦，我醒起啦，嗰、那个有透明光嘅古箱上面嗰啲字就系呢一种字嚟。呢次黄燕同埋燕芬有得救啦！神像嘅眼，嗰十几粒巨大嘅钻石所集中而成折射出嚟嘅光线，一定同解决透明光嘅秘密有关。真系可惜，真系可惜。点解萨伯族最后一个酋长伊格竟然会死咗？神像下边嘅字已经冇人识解添啦。喂，未绝望之前，都系将神像下边嗰啲字记录低佢先，等出翻去先至再谂办法啦。字都出翻嚟，乜天光噶啦？ 哎，维斯利！ 啊？ 哎，维斯利， 系你啊！ 见翻你真系好啊！你知唔知啊？我差啲去咗报警噶啦！你喺古庙里头搞乜鬼啊？ 黄俊，我喺古庙入边做咗一样嘢，你估都估唔到。 哈哈，我知啦，你喺里边啊，梗系撞到只女鬼顶啦，系咪咧？ 你唔好讲笑啦，我喺入边学写字啊！ 维斯利，你嗰头叫我唔好讲笑，而你自己喺度讲笑。 我唔系讲笑噶，系咧。萨帕族嘅文字除咗伊格之外，有边啲人识啊？ 佢已经系唯一嘅继承人。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根据我嘅线报，罗蒙洛教授同埋伊格已经早我哋一步嚟咗呢度。有关萨帕族嘅文字，除咗伊格之外，都几难揾人识解。 哦，唉，如果真系咁，呢啲萨帕族嘅文字咪永远都冇人知道佢系点解？咁啊，真系白费心机。 喂，司令，你喺度讲乜嘢啊？ 因为伊格罗蒙洛的确系早我哋一步嚟咗呢度，喺古庙入边添，我仲见过佢哋。 哦，咁点解你唔问下伊格呢？ 问鬼问马咩？两个都死咗啦。 吓、啊， 唉，唔好讲咁多，上车先再讲。 哦，好啦。是啦，维斯利，你说他们死了，他们怎么死的？ 罗蒙洛杀死了伊格、而我替他报了仇。 蛤？维斯利，你杀死了一个数学天才？ 不是，我不是杀死一个数学天才，我只是杀死一个最可怕的犯罪天才。 虽然是啫，但是他都算得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来的。 可能他对数学有相当深的认识，但是我相信他真正的数学知识绝对不会在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之上。 不是，是人都知道罗蒙洛教授是一个最有资格拿诺贝尔奖金的人，只要他有新的著作面世就可以。 新的著作？ 嗯， 为什么那么久都还未面世？ 你估话那么易吗？维斯利，你 黄俊，你不用这么劳气，我杀死的并不是罗蒙洛教授。 你还说不是？是人都知道罗蒙洛教授是来了埃及的啦。 是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杀死的并不是真正的罗教授。 啊？不是真正的罗教授？那有什么证据？ 证据？你看看这本记事簿，是我在罗教授，不是，应该说冒充罗教授的犯罪头子身上拿到，你自己看看。看看。 嗯？全部写晒啲德文嚟噶噃， 咁啊系啦。 维斯利，佢识德文咧就唔出奇，系人都知道罗教授系俄国人，由1917年之后就离开咗俄国，去咗德国居住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由盟军特工协助去咗英国，到咗战事结束之后，曾经再翻过德国，但系住唔到半年就嚟咗东方。 哈，黄俊。 睇唔出你对于佢嘅历史都几熟悉噶啦。 虽然佢系差啲害到我哋写沙漠，但系佢始终都系我嘅崇拜者。 算啦，黄俊，问题就喺战后，当时罗教授再翻去德国，但系喺德国已经有一个人同佢一模一样嘅罗教授等紧佢啦。嗰、那个当然系假噶啦。同时嗰啲德国特务亦都将罗教授杀死。而自此之后，你所见到嘅罗教授同埋个个熟悉嘅罗教授，只系嗰个冒充嘅德国人。 我始终都系认为 好啦好啦，我会通知国际刑警调查呢件事嘅。嗱，你都识德文嘅，睇下本记事簿先，再同我拗啦。 又好。喂，司令，乜呢本记事簿入边全部都系啲杀人嘅记录，同埋所收取嘅代价嘅？ 你而家信未啊？ 咁真系估唔到， 黄俊，做人咧都系现实啲好。一阵去到你嗰度，再同你饮过。 饮咩？ 最难饮嘅土制啤酒。你呢度啲啤酒都唔错。 唉，今次我一早有准备，啲啤酒全部都系新鲜原装入口嘅。 啊，唔错唔错。王俊，我哋伟大嘅工程师，其实喺度拥有一个酒吧仔都唔算太过啊。离乡别井嚟到呢啲沙漠地带，唔揾翻啲时间享受下，咁啊点得咧？ 喂，师弟， 嗯， 乜你好中意呢度咩？ 嗯。 不可惜啊，我话俾你知，呢间酒吧仔就快都要拆。 点解？冇攞牌咩？ 唔系牌唔牌嘅问题，不过呢度水利工程都接近完成嘅阶段，呢间酒吧仔咪要拆咯。 咁我恭喜你啦，就快你可以离开呢度啦嘛。 系啊系嘅，不过呢度一草一木，我真系唔舍得。 哇，系乜你咁多情噶？好啦好啦，你可以成间酒吧搬走噶，咁咪得啦。 赶唔切啦。 点解？ 系咁嘅。虽然呢度沙漠地带非常之干燥，但系尼罗河上游河水泛滥，我哋收到埃及政府嘅通知，要早日将人工湖注水，希望咁样可以疏到上游泛滥嘅程度。 你知佢话？到时呢度周围连埋古庙都会被水掩盖晒， 系 几时啊？喂，究竟几时啊？ 喂，师弟，点解你忽然间又会咁紧张噶？嚟啦，阿 Lens， 黄 先生有咩吩咐啊？ 唔该，你同我斟多杯啤酒俾呢位先生。 哦， 话俾你听啊 ，Lens 啊，真系可以讲系服侍周到噶。 嗯，喂，先生啊，我哋呢间酒吧咧就嚟要结束啦，嚟，我同你饮杯。相信你可以话系我哋呢度最后一个客人。 嗯，王俊，你话俾我知，呢度仲有几耐会俾啲水掩盖晒？ 仲有三个礼拜，到时呢度就成为一片汪洋。想喺呢度饮啤酒啊！我想要坐船嚟先至得。 三个礼拜，只系得三个礼拜，点解你唔早啲话俾我听？ 喂，司令，而家假嘅罗蒙洛教授又死咗，而依家又死埋， 就系因为咁先至棘手。你唔好唔记得，你细佬黄燕同埋佢嘅未婚妻而家仲系隐形人，而我冒住生命危险入去古庙，都系为咗找寻令隐形人回复原形嘅方法咋？你知唔知啊？ 你哋两位讲乜嘢啊？我都唔明白你哋讲咩嘅。你哋系咪饮醉酒啊？ 系冇事冇事啊！你去做嘢啦。 你哋真系冇事啊嘛？ 都话冇事啦，唔该你翻去啦。 王俊， 对唔住，我都系一时忍唔住先至会咁。其实你一早话俾我听，我都未必可以喺三个礼拜之内揾到令佢哋还原嘅方法嘅。 喂，师弟，呢件事系由我而起嘅。如果当初我唔系一时好奇寄个古箱俾你，就唔会搞出咁多事。 虽然而家仲有三个礼拜时间，但系我相信，只要黄燕同埋燕芬可以嚟到呢度，入去古庙入边，再谂通咗萨柏族刻喺神像上边嘅意思，或者可以有办法。 系刘维师，你点解你唔安排佢哋嚟呢度呢？ 你嘅意思即系话安排两个隐形人坐飞机嚟呢度？ 梗系啦，嗱，我哋只系得三个礼拜嘅时间，而且上游泛滥。如果呢度唔注水，上游就会水灾，而埃及政府就一定会。 算啦算啦，喺咁嘅情形之下，你一定要同我合作先得。 嗯，点合作啊？ 黄燕同埋燕芬一定要我翻去接佢哋嚟，因为以佢哋而家咁样，要匿喺荒岛度住，冇我亲自安排，佢哋一定冇胆上飞机。至于你， 我又点啊？ 你留喺呢度，睇下有冇人识得萨柏族嘅文字，而且。嗰间古庙，你以工程进度为理由禁止所有人入去。 嗯，我睇咁冇问题。就算呢间古庙开放俾人入去参观，我相信都冇人够胆入去。 你唔好疏忽啊！任何嘅细节都可能令我哋嘅计划失败。王俊，你哋有冇飞机翻去开罗？ 有。今晚八点有一班飞机系飞去开罗。而喺开罗又有飞机转飞翻去。 嗯，如果以呢个路线计算，而我又一切顺利嘅话，我谂几日内我就可以翻翻嚟呢度。 系啊，喂，先嚟啊！如果你去到开罗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嘅话，你可以试下去埃及国立大学人文学系揾一位叫做葛地教授嘅人，或者佢会帮到你。 葛地教授 啊！是这样的，当我初初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了伊格，这个自称是萨柏族传人，就拿了古箱给我。 是啊，我知道。 在我未寄给你之前，我曾经将这件事跟这位教授讲过。 他怎么说？ 当时他说叫我千万不要打开个箱，还告诉我很多古文化的咒语都是很灵验。可惜我当时不相信他的说话，因为我相信人类既然可以连这么大座的水利工程计划都可以建成，那有什么理由会相信这些咒语巫术呢？ 葛地教授， 嗯， 我去到开罗一定会找他。 住啊，韦斯利先生，你等阵先啦，葛地教授上紧堂。 我有紧要事揾佢。 我知你已经用长途电话约咗佢噶啦，不过你都要等佢上完堂先得噶嘛。 唔得，我只系得翻一个钟头时间嘅啫。 咁都冇办法。 葛教授喺边间课室上堂？ 左手边第四间。 第四间啊嘛，唔该。 你 放心啦，啲学生会原谅我嘅。 韦斯利先生，头先你冲入去课室嗰阵，真系吓咗我一跳。 对唔住， 你知唔知？我仲以为你系啲恐怖分子添。我唔会怪你嘅，后生仔。啊，听讲你有啲事想揾我帮手，系咪？ 系咁嘅，葛地教授。 嗯， 我喺一间古庙入边揾到一啲古代文字，我相信呢啲文字系同一件十分玄妙嘅事有关。 哦，